朝鲜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美国的羞耻霸权政策的必然产物》。下面摘要播送这篇评论。美国县政府自以为是的对外政策接连面临破产。8月28号，德国副总理就大西洋两岸贸易及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 的协商仪式主张说，欧洲不能屈服于美国的要求，因此协商是已经以决裂而告终的。对于 TTIP 协商而言，那是从三年前在创设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地区的广告下开始推进的美国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协商，是奥巴马政府为了把它当作一个对外政策的最大成绩而全力以赴所抢行的问题。但是美国一意孤行，只顾自己利益的强加于人的协商态度，却造成那些盟国都予以反对，从而导致三年以来所推进的协商终于遭到决裂，它的实现前景遥遥无期了。奥巴马政府脆弱的那些对外政策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中东也都面临史无前例的最大危机，一直滑向破产。而奥巴马所提倡的建设零和世界等其他对外政策也因其非现实性和欺骗性而没有一个得到实现，反而屡遭失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要通过制裁和施压来打垮朝鲜制度的时代错误的对朝战略性忍耐政策遭到全面破产，反而招致一个结果，即提高了一个核强国我国的战略地位。美国在世界面前的这种羞耻并不是偶然的。美国的称霸世界战略基于强权和专横、侵略和干涉，是与历史的潮流倒行逆施的，因而作为一个时代错误的政策遭到排斥，它的全面破产正在变成一个无法避免的命运。各位听众，刚才摘要播送的是朝鲜中央通讯社的评论，题目是《美国的羞耻，霸权政策的必然产物》。